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蟹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在第34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师爱无尘新时代好老师活动昨天举行，来自京城的20多位专家、名校长、名教师和学生家长欢聚一堂，请听报道。 它叫巨扁竹节虫，来自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它浑身长满刺。 和往年的活动不同，今年的示爱无尘活动将1对1咨询改为18个互动体验课程，市民可以在科技教室和昆虫社团的小学生们一起做蝴蝶标本，在武术课堂体验初级拳，在国学课堂学习品茶等等。示爱无尘教师节庆祝活动已经举办第7年，徐女士的母亲今年已经100岁，但徐女士每年都会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妈妈参加活动。 我一说明天是教师节，我带您上公园吧，有活动啊，她特别高兴。当小学教师一直干到59岁退休的，她说我干了一辈子教育了，她说我就喜欢孩子。 今年活动的主题和弘扬师德有关，京城的4位名师就新时代的好老师如何定义以及如何践行师德等话题，和现场200多位年轻老师进行了互动讨论。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说， 2018年是师德建设年，所以今年高校也好，区县也好，我们都要求他出台几个具体的文件，包括专门过程性的师德考核办法，老师从业的教师行为规范。下一个阶段呢，要应用这些文件和要求对老师进行考核和要求。 活动现场也为乡村教师准备了一份大礼包，将为部分扎根乡村学校20年以上的�乡村教师给予每人每年5000元到10000元奖励。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继《让我牵着你的手》之后，蒋雯丽和央华戏剧再度合作，带来百老汇爱情喜剧《明年此时》。这部剧由莫斯科普希金艺术剧院首席导演尤里·耶列明执导，蒋雯丽和刘军联袂主演，本月14号到16号在保利剧院上演。国家话剧院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打造的作品《船歌》将作为2018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的剧目，于本月21号到25号登台国话剧场。这部剧通过渔民出身的梁海涛和外来打工妹林秀英的青春爱情故事，表现经济特区人对新生活的向往，展示改革开放40年中建设者的奋斗精神。2018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正在国家体育馆外南广场举行，本届音乐季由著名电视主持人周涛出任总导演，带来交响乐之夜、中国民族歌剧之夜、中外经典协奏曲之夜以及缤纷经典之夜，燃情北京4场精彩音乐会。即将于本月30号在全国上映的张艺谋电影《影》近日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举行了全球首映。与张艺谋一贯的浓烈色彩风格不同，影片采用的是水墨画风，将传统的中国美学艺术呈现在大荧幕上。张艺谋说，希望能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带有传统文化色彩的影片，并将这种传统传承下去。据了解，接下来影剧组将马不停蹄参加多伦多电影节主展映单元， 另外影还入围了伦敦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釜山电影节亚洲之窗单元和金马奖初选。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五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依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都不错，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要特别提醒您的是，白露节气过后，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凉意越来越浓，感冒多发，请注意调整穿着。此外，花粉浓度偏高，敏感人群要做好健康的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 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11，适宜在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16度到28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16，大部分时间适宜穿短袖类服装。明天白天光照条件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亲宣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本节目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 52886111。本节目奖品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提供演出票4张，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联合演绎《晚清奇案》，现场交响乐队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5号到7号，天桥艺术中心等您来。 他是学生时代就已经红遍宝岛台湾的京剧名角儿。他是创新作品和舞台上跨界成功的佼佼者，他是梅葆玖先生开山门的大弟子，是著名的梅派传人。今天京剧艺术家魏海敏做客演艺群英会，畅谈他和梅派艺术的情缘，谈谈即将为北京观众奉上的在梅边知遇专场。 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 我是尚远。每年的金秋都是北京戏曲演出的旺季，最近呢也有轮番的好戏上演， 所以今天啊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将要在下周国家大剧院进行的2场京剧演出。我们特别在节目当中请到了京剧艺术家、著名梅派传人魏海敏女士，欢迎您的到来。 各位北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应该不止北京吧， 应该现在通过网络全国都能听得到。 哇哦，大家好，大家好，很开心能够在空中跟大家相聚。 跟魏老师是第一次有这个比较对话的接触啊。实际上之前包括梅花奖30年的时候，采访过您，当然有很多很多记者了啊。然后还有一次在长安街边上的偶遇，而且特别亲切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魏老师啊，这个职场的经历特别的丰富，您跟这个广播电视也很有渊源。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特别是有很多在宝岛台湾长大的朋友，在他们的青年或者少年的记忆当中啊，每天下午打开电视就传来了魏老师的声音啊，所以魏老师也是同行啊。 没错没错，我也做过一些广播节目，还有电视上面有这个带状节目，就是每天的，好像是每日一词啊等等的。当时的这个演出可以说是最繁重的一段时间。 既要演出，还要有各种社会活动， 就是 还要主持， 对 啊，当时是不是还有很多影视作品您也参与过哈？ 也参与过的。 今天我们跟魏老师来聊聊下周的专场《在梅边之遇》哈。 我这次呢是在9月14号、15号在这个大剧院的小剧场呢，第一天是写状，武家坡。 那么第二天呢？ 宇宙风的修本还有这个捧印。可以说是精心为观众朋友们打造的。在这个写状呢是请到了蔡正仁老师，那么武家坡是请到了朱强老师，那么第二天的宇宙风也是北京京剧院的一位这个花脸的年轻的演员跟我一块演，然后后面的这个捧印呢是跟赵宝秀老师一块合作的。所以这个四折戏呢其实都还是蛮重头的，特别设计的这样子的两场演出呢是希望能够让北京的朋友们也能够看看我其他的这个传统戏，因为距离我第一次在北京办专场呢那是1993年的时候，距离现在已经有25年了。那么这个当中当然也办过一些专场，也来北京演过，也来其他的城市演过其他的戏，但是自己真正的直鼓直令的办专场呢确实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 我相信其实北京的观众呢在各种专场啊演唱会啊包括电视上经常看到海敏老师的演唱和演出啊。 是。 而且我知道北京的很多戏迷也到全国各地去看您的新戏，因为这几年有很多新戏。 这个在梅边的系列从去年好像就已经开始了是吧，去年是纪念您的老师梅葆玖先生。 这个去年的这个在梅边呢其实是特别有感而作的，就是很想念老师，好像就在不知不觉当中老师就走了将近一年了，那时候才惊觉啊，老师真的已经离开我们了。原来都好像觉得不太相信似的，就觉得老师还在，觉得好像随时随地都还能跟老师通话的那个感觉。当然自己也蛮忙的，所以一惊觉了以后呢就觉得哎呀一定要做点事情，在很紧迫的时间之下呢就举办了一个纪念老师的活动，也真的好像是老师在冥冥中在帮助我们一样，在护佑我们一样，好像这个事情呢举办的非常的顺利啊。不管说在上海的这个剧场马上就谈成了一下，北京台北好像每一件事情都进行的非常非常的顺利，把我学的一些梅派戏的一个唱段呢把它做了一个集锦，大概9出戏，所以我用的是在梅边9歌。那么除了对老师的怀念之外呢，也就是借着9首曲子呢能够把我学梅的一些心得把它展现出来，那么所以在这个9段曲子我当中还有大概3-4段的这个话语，就是纪念老师的怀念的一些这个文字跟语言，那么也在整场呢变成是一个演出的一个部分，观众还真的是蛮喜欢的，也让观众看到习梅的人在我的心里面梅派艺术真的是一个最博大精深然后最不哗众取宠境界非常高的表演艺术，所以我想真的非常感恩，而且也觉得是自己是有这么好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机缘，能够我是生长在台湾的竟然能够拜入梅门，真的是不敢想象的一件事情，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它竟然就成真了。那么所以在这个老师故去一年呢我做了这件事情，其实也把我很多年以来对老师的一种感恩还有对老师的怀念呢都在去年这个节目当中做一个呈现。 很多听众也很想知道最初是怎么接触到葆玖先生的，我们知道您是葆玖先生的开山门的大弟子啊。 是的啊，这个话真是说来 话 长了啊。 拜师已经是1991年到现在已经 91年，对、啊、91年拜师，但是事实上看到梅老师是在1982年、当时我刚毕业没有几年，那么有机会在香港看到了梅老师还有童芷苓老师他们这两个大剧团，北京京剧院跟上海京剧院。因为我当时啊还是一个蛮嫩的一个演员， 但是在台湾已经很红了， 也其实也没有很红，就是 当时算是一个蛮有条件的一个新秀而已。 嗯， 那么所以看到老师他们的演出，那是我第一次的坐在台下，正正式式的看到了我们同行的或者说我们老师辈的这个演员演出。 嗯， 因为我们在台湾呢，有时候看老师演出其实看到的也是不多，都是透过电视啊等等的啊，所以呢心里面其实是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嗯， 啊，这些演员我都不认识也都没见过，所以那一次给我的这个震撼的力量非常的大，就觉得那个精彩那个自然你看不出来他是很像很怎么讲，很 刻意 很使劲啊，或者很刻意的，或者是很卖力的。 嗯， 你不会看到，你看到是一个很自然的一段故事。 嗯， 一个人物一个演出这样。大概也是因为我毕业了，所以人也稍微长大一点，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精彩的演出呢是可以理解的，也能够感受得出来。所以在那一次我觉得就好像为我自己立定了一个远大的一个志向，首先就是我要重新的去学习梅派，第二个就是我要重新的去认识我从十岁就开始学习的京剧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艺术。 嗯， 当时这两个心愿啊就在我心里面滋生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不断的就去找一些资料来听啊，不管是听的或者是看的都尽量的去找资料了，就好像那个人呢找到方向了，就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 嗯， 在那个之前好像还有点松松散散的，还有点怀疑，觉得自己的前途是否要放在这个京剧这门行业当中。 嗯， 但是那一次之后就完全不一样。那么就这样一直到了1988年，那么在这个82年到88年之间呢，我确实是小有名气了，因为当时呢除了演了很多的戏之外呢，而且也参加了当代传奇剧场跟吴兴国，我们一起把这个莎士比亚的戏呢改编成以京剧的方式来演出。 嗯， 当时就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反响，有骂声也有叫好声。 嗯， 啊，他们说哎呀好像觉得台湾当时的这个京剧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感觉。 嗯， 那么当时我们自己尤其在我来讲我还年轻，而且我所学的传统戏都是以这种比较善良的比较娴熟的一种中国传统女性的这种角色。 嗯， 因为传统戏当中都是这样嘛，从来没有说要在台上演一个坏女人。 嗯， 你要怎么演呢？其实我并不知道。 嗯， 真的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的还受到了很多这个传统的观念啊，就觉得是一个演员在台上你如果演坏人呢，观众大概就会觉得你是坏人。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傻傻的观念。 啊， 哎，傻傻的观念。嗯，我后来也感受得到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个传统的观念。 嗯， 你看看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就能够深刻感受，玉女红星绝对不能够变成美艳红星吧，是不是？ 嗯， 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那个时候第一次演出其实对自己还不能够掌握这个角色。 嗯， 但是因为这出戏红了之后你就要花蛮多的时间不断的去打磨它，然后慢慢才知道哦，原来我要塑造角色才是真正能够让观众觉得你演得好的一个关键。 嗯，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开始真正的懂得说一个演员是必须要真正的去正视这个人物这个角色啊，而不是只是去演出一个程式化的这种唱念做打的这种表现，那样已经不足以展现这个人物的一个内在了。 嗯，所以我们一直看到海明老师一方面在这个梅派的经典剧目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经常有这个作品，另一方面在这个创新方面有确实有很多很多的杰作。 真的在这个创新的这路上我们现在也走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从91年真正到北京拜师之后，往返两岸，其实我在对于观众这个部分呢确实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互联网啊这些的啊。 嗯嗯， 所以说到戏迷观众呢并没有真正的去经营这一块。 嗯， 但是我经营的是我自己的学习的这一块，要把梅派戏 都每一出戏都要学好了，好像才觉得那个劲头啊才能够安下心，要不然就觉得心里面很浮躁。86年然后91年这个当中的那么长一段时间呢，我可以说是一个在台湾最忙碌的一个演员。因为所有的这个好朋友呢，他们要演戏的话呢几乎都是找我，而且都是一些新戏。那么当时有一位北京的马玉琪老师啊，这个他也是名小生。那么他到台湾来以后，第一出戏《曲江曲》就是李雅仙跟郑元和的故事呢，他就是一个新编的剧本，他就找我合作。所以后来马哥在这个，也就是大概是1988年左右吧，在台湾所有的演出，不管是新戏老戏，几乎女主角都是我啊。所以也透过这样子的学习啊，我觉得我也是更进步一大块。那么再加上到了91年我才正式的可以到北京来拜师，那个时候我是赶紧就跑过来了啊，我记得很清楚，是1991年的6月20号在前门饭店的梨园剧场。当时这个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百人拜师典礼，做梦一样做梦一样，当时所有的这个北京当时的这些老师辈们啊，大腕们通通都到了， 连嘉宾都是顶尖级的， 都是顶尖的。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太感谢他们了，太感谢他们。不，我想我现在想想，他们当时一定也觉得很有趣哦。怎么台湾来了一个小孩来拜师啊？然后还来拜梅老师。 刚才也提到了啊，这个传统和创新两个方面。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的9月14号、15号的这两场戏呢，应该说是传统的经典和梅先生晚年的一个集大成的作品，就是挂帅当中又最经典的这个捧印。 是， 咱们先来说说这齐双慧写状啊。 嗯， 这是当年梅先生和姜妙香先生和于振飞先生都合作过的。那么尤其是梅于合作的版本呢，流传的更广，因为后来于老又跟梅葆玖先生合作演出录像做过很多次。我发现一个特点啊，就是这个14号的这两个戏啊，应该说是各流派都唱啊。 对， 这个写状跟武家坡，当然我们这回演的是这个梅派的这个风云。宇宙风其实是老戏，但是在梅先生加工之下几乎变成了梅派专利了。 是的， 那么挂帅又是梅派的经典，所以这两场演出还真的都很有看点。跟于振飞先生的高足蔡正仁老师应该之前也合作过这个戏吧。 对，也合作过。跟蔡老师合作过两次，一次在台湾，一次在上海。之前小的时候学这个戏的时候，其实听的是严慧珠。严慧珠这个老师的带子学会的，当时就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好听啊。那么因为这个戏呢，是跟小生并重的啊，对儿戏，所以呢这个小生的演员就变成非常的重要。那么以前跟其他的老师也都合作，但是跟蔡老师合作是很不一样的感觉。过去演出的时候啊，还说不上来那么清楚。后来在去年跟蔡老师在上海再演出，我就特别感受到了啊，我觉得了，就是蔡老师在演出这个戏的时候，让我感觉到我这个李桂芝真的是赵宠非常疼爱的一个女人吧。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当我们在对的那个状态之下，真的就好像是小两口两个人在插科打诨，在开玩笑啊。但是这个当中又有这么深刻的一个他父亲带的这个一个冤仇在身上，所以在这个戏里面的这个喜怒哀乐的这种七情六欲的绽放哈，是非常全面的，比其他戏来讲都要更全面。就是他除了有悲欢离合的这种故事，那么他还要表现的其实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年轻的女子，那么有了一个坎坷的幼年的时期，但是长大以后她竟然有机会能够嫁给一个当官的人，其实这个命运的改变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在这个李桂芝的身上，我自己是深刻的想要去表现他这个角色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李桂芝的心其实是很宽大的。然后这个女孩因为受过很多的曲折的这个磨砺，所以呢当她在 这个他的进退各方面言语都是很得宜的，然后从跟丈夫希望丈夫能够帮忙救他父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又听到了丈夫原来也是有一个不幸的童年，所以呢这个好像又增加了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患难，哎，这种患难之情。所以在这个戏哦，特别让人家感动的就是在于这两个人他们结婚之后虽然小两口，但是却从父亲的事件当中他们达到了一个患难夫妻的一个阶段了，而不是刚结婚的这个新婚夫妻。所以这个借由这个很快速的一个阶段，就等于说在那个发生的一两个钟头的时间吧，就做到了。 通过一个矛盾引发了两个人往回看生命的轨迹有相重合的地方， 对，就是啊，然后就得到了两个人之间的更紧密的一种感情 共鸣， 对、 啊、 共鸣。所以我觉得这个戏我特别喜欢，也就是在这里。 尚远，咱们要不先听一段魏海敏老师的唱段，再聊一聊怎么样？ 好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感受一下梅派经典的作品。 您看，咱们今天准备了好几段，您给大伙挑一段好不好？ 那这样吧，我看演出当中有宇宙风的修本一折，那咱们就听一段海敏老师演唱的宇宙风怎么样？ 好。 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上半时段先聊到这儿。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和魏海敏女士一起来聊一聊她即将在下周为大家奉上的《在梅边知遇》的专场演出。我是一丹， 我是尚远， 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接着广告，一会儿见。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听鼎有之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本节目奖品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提供演出票四张，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联合演绎《晚清奇案》，现场交响乐队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5号到7号，天桥艺术中心等您来。 他是学生时代就已经红遍宝岛台湾的京剧名角儿。他是创新作品和舞台上跨界成功的佼佼者，他是梅葆玖先生开山门的大弟子，是著名的梅派传人。今天京剧艺术家魏海敏做客演艺群英会，畅谈他和梅派艺术的情缘，谈谈即将为北京观众奉上的在梅边知遇专场。 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 我是尚远。 我们特别在节目当中请到了京剧艺术家、著名梅派传人魏海敏女士，欢迎您的到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再说说《武家坡》这个戏，我看之前您的微博啊等等啊，也看得出当年葆玖先生还特意让他的姐姐，也是前辈名家梅葆玥女士。 对， 陪您演过这个戏。 是的， 而且好像您说那个录像版本还是葆玖老师自己拍摄的， 对 吧？ 对对对。 哎，您说说当年跟梅先生学演武家坡的这个过往经历。 好的。其实你知道我这个等于是带艺投师嘛，所以其实很多的戏虽然在北京一直借由这个专场的演出能够把这个戏一出一出的立下来，最主要的其实在于你自己的学习，不在于老师的教导，因为老师自己也要上台，也要演出，我必须要把自己的功课都做足了，老师的给我的带子也要听，就是把这个过去你的唱法都要改掉，跟老师要学，要学习老师的，不管是气口，怎么张嘴，那么每一个字要怎么唱法等等的，还有动作身段，这些都是透过观看老师的表演当中呢去学习。然后你自己在演的时候呢，也就是都要学得很完整了，然后演出有问题，老师再帮你来做一个修正。当初我学戏都是这种方式，所以还蛮实受的。 还蛮实受的、嗯、虽然老师不是一朝一夕的来掰你啊，但是呢我确实是学得非常非常的认真、 嗯、 那么伍家波这个戏呢，除了跟梅宝月老师演出，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跟耿其昌老师，就是两岸的国光剧团跟这个北京京剧院还有中国京剧院共同的演出，那一次呢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例子、 嗯、 那么耿其昌老师很帅的一个老生啊，我跟他的合作那次感觉也是特别特别的不太一样啊。那么我自己对于伍家坡这个戏呢，因为演的人太多了，太多人来演这个戏，因为传统老戏嘛啊。 嗯。 但是我自己呢，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唱过无数次的伍家坡。那么对于这个角色呢，从一开始的学习唱段身段等等等等的，到现在，其实我再去看王宝钏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他不太一样的地方，并不在于说他的这个唱念做打的这些程式化的表演。 嗯， 我觉得最要紧的是要把王宝钏的这个个性要演出来。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像这样子的戏，它是骨子老戏，在过去很久已经就开始演了。那么，比如说在像梅大师那个年代的人，他们看这个戏所受到的感动是什么？他说不定是感动于王宝钏的节烈啊、嗯，他的贞洁。 18年苦守寒窑。 啊、对、 嗯， 但是我是现在的女性， 嗯， 我现在再来看王宝钏，其实我觉得这个贞洁这个部分，它是其中一个部分， 嗯， 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他人格的独立。也就是王宝钏他自己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去决定的， 嗯， 所以当他丈夫出去从军了以后，他一个人在苦守寒窑的这段时间，你想想看，这个18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嗯，从一个相府千金、衣食无忧、锦衣玉食的 对 大家闺秀，要变成了一个农妇啊！ 对，丈夫都不在，你一个人要怎么过下去？ 嗯，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煎熬的、很多的痛苦。 嗯， 但是因为我们在演戏的时候，往往只着重于他的表演，而不太去深刻的去理解这个角色的内在。 嗯， 所以我是比较喜欢研究这个人物的啊、 嗯、 一年的苦守、 嗯、 但是家已经回不去了，那怎么办？那我只好就苦守在寒窑、 嗯、 但没想到竟然又有书信来了、 嗯、 那么这个人是谁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心里面是很兴奋的、 嗯、 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去应对这件事情，所以跟这个老生之间的这个过程啊，就变成说他有很多很多的层次，而不是简单的是惧怕或者说期待或等，他应该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到最后，原来你就是我的丈夫，但是你为什么一开头都不认我，却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试炼我，你让我太伤心了、 嗯、 所以到最后他才有说，你如果是我的儿夫回来，你要往后退一步，退后一步，退后一步。 嗯、 其实念到最后，那个心酸的， 嗯， 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戏要演到让人家觉得心酸， 嗯， 那才是一出好戏。 我觉得传统戏它还是有很多空间给我们当代的演员去挖掘发挥的。 是的。 我觉得现在的很多观众其实看到这儿特别有共鸣。 嗯。 后面有路你也就不回来了。我觉得这个话说的很简单很通俗，但是能触及到每个观众心底的某些很敏感的地带。 而且你要知道是王宝钏他才说得出这种话呀。 嗯、 一般的女性说不出来这种话。 嗯。 对不对？ 对。我特别有兴趣，就是在网上看到啊，有些这个前辈的录音下面，现在有很多这个音乐的网站下面的留言啊， 嗯、 特 特别是这个传统的念法，说到这个薛平贵的时候啊，他若守节上前相认，他若失节将他杀死，去见岱山公主。这个我因为我过去我也听过这个戏，我也学过这个戏，当时学并没有什么感受，我没想到现在的观众，特别青年观众看到这儿觉得薛平贵渣男渣男渣男，就是我觉得的确当代人看这个戏他又有了新的评判。 所以后来现在差不多的薛平贵都不这么念了， 就是太残忍了， 都不敢这么念了，因为那个太大男人，太封建时代了。现在要说不知他是怎么度日，我觉得这个话就很合乎人情啊。对啊，我走这么多年，他怎么生活的，我也不敢贸贸然的去认他。如果他已经另嫁了呢，也可能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改了这句是比较好的。 对。其实现在这个网络特别发达，我听说很多网友传的这个视频您都没看过。前一阵啊特别火的就是这个十八扯啊。是吧？ 十八扯 啊，这个吴建宏老师实在是太好了啊！因为我看了他的很多戏，他的那个昭君出塞的王龙非常之棒，非常之棒， 是， 身上也好，而且看过他的很多录像里面，最出彩的就是十八扯和出塞的王龙啊！当然，别的方金筹也演得很好。 你看到他的十八扯是跟我演的吗？ 是、 OK， 其实他最早是跟张振芬老师演，吴建宏老师啊，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位演员，他每天早上起来起码要练一个小时的念白，我们后台呀、这个共组食堂的这些都是他在打扫清理。后来退休了，他就到美国去依靠子女了，但是我们对于吴建宏老师都非常怀念。 现在还健在吗？ 还健在。 哦， 他还健在。那么吴老师非常有趣，他平常的讲话是有点口疾的，就是磕巴。因为他小的时候据说老师非常的凶，他给吓的。但是在台上一点都不磕巴， 一点听不出来， 一点都不磕巴。那么他嗓子又很大声， 很响堂， 很响堂，非常响堂。 您那十八扯，我看吴老师那扮相让您都笑场了。 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扮成那样，你知道吗？不知道。 排的时候没有带着。 没有，我们没有彩排嘛，我们这个就是对对戏。 对对戏。 对。就后来在台上一看我就绷不住了，因为我好像看过他以前的带着是另外一个扮相，我就以为是那一个，就他那天扮那个样确实太好笑了。那时候我还小呢， 吴老师。边搬这个椅子还边多呢，说绷不住了，说您 是 太好了。刚才您提到了，第一次在北京演出办专场是1993年， 1993年，对，1993年，当时我1991年拜师嘛，那么往返了两年，就觉得这学习好像学的还是不是太踏实，好像只有学唱腔啊。那么后来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办专场，所以93年我就毅然的就办了两天的，一天是这个《霸王别姬》的会审，然后第二天是全本的《穆桂英挂帅》。我觉得当时真的是胆子很大哦，就第一次到北京来露脸的时候就是露了这三个戏，尤其你想想看，《霸王别姬》这么大个戏，然后还舞剑哦，弄完之后再唱《玉堂春》，那个真的是很辛苦。真的很累，但是呢就为了说要展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展现。其实我倒是有一个想法，我很好奇啊，就是说现在的观众不知道还有没有当年在93年来看我演出的观众。我很希望能够趁着这次的专场呢，能够请到有来看过93年的演出的观众朋友，我真想着送他礼物呢。 好， 我不知道能不能够透过这个广播这个节目啊，能够找到这些观众朋友们。 比如他们，比如在您的微博跟您留言， 非常期盼。那么我的微博呢叫魏子风范。那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管道，就是大剧院的，他们也有一个观众可以透过这些平台来参加我们这样一个活动，让我们知道你93年曾经有在台下坐在台下看到魏海敏第一次在北京的演出。非常期待 这一次您即将演出的宇宙风的修本。您谈一谈这出戏，这出戏好像是在90年代在北京曾经演过， 早在台湾还没有 看到梅老师的时候呢， 嗯， 我是学了宇宙风的， 嗯， 当时是跟秦慧芬老师学的， 嗯， 秦慧芬老师也是梅大师的学生嘛，啊， 嗯嗯， 立家班的，但是我后来再来看一些录像带的时候，我发现呢，好像走位有些不太一样， 嗯， 哎，走位有些不太一样，后来我就在95年的时候呢，又办了一个专场，这次学的是这个宇宙风跟贵妃醉酒。宇宙风这出戏呢，在95年演出的时候，就是请的景荣庆老师来跟我合作。 嗯， 那么跟景荣庆老师，其实在93年的霸王别姬就是景老师。景老师人真的好好哦。 嗯， 平常看他这个排戏的时候，他的音量也不大，然后也不大做出来，但是在台上啊， 嗯， 就让你觉得这个人物啊原汁原味，真的很棒。 无论是宝九先生还是杜近芳老师都说过，跟景先生演霸王别姬他们都觉得棋逢对手， 是， 而且这两位老师很有意思，都提到过他每次唱全部霸王别姬，他们的部分自刎完了之后呢，他们都赶紧卸妆或者不卸妆，站在侧幕条看景先生后面的九里山大战。 嗯， 说明这个景先生的这个艺术真是内外行都很佩服的。 对，是的，没错。 嗯， 那么您想想看，当时我不过就是从台湾来的一个女子啊，那么也就是透过老师的邀约， 嗯， 那么景老师就愿意来帮我， 是梅先生的搭档，然后现在呢，哎，又陪着梅先生的下一代。 啊 对啊，我觉得那个传承的味道很浓啊，而且感觉起来就是真的很感动， 保驾护航。 就是如果没有这些老师辈们的话，你想想我的演出怎么会让别人来看嘛，啊，又是名不见经传吧。 嗯， 那么再加上那个会审也是请的这个叶绍兰老师的合作， 哦， 哎， 嗯， 所以这些老师辈还有黄世香老师， 嗯， 啊，都就等于说在这个演出当中，他们的这个保驾护航呢，让我就安心很多，就比较有信心了。那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老师的关系啊。那么后来就是在演这个宇宙风的时候，因为这个戏真的是比较难，所以我们花排练蛮多的一个时间，在当时就是因为宇宙风跟醉酒都是两出最难的这个梅派经典剧， 嗯， 所以呢我才特别要把他们两出戏放在一起。其实当时参加梅花奖也不是刻意的， 嗯， 就是其实我是办专场在先，后来人家说你既然办了专场你就去申报嘛，我想说好吧，那我就去申报， 嗯嗯， 结果后来就是得了96年的梅花奖。 嗯， 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些老师们这个傍着啊，就使得这个戏的质量一下就提高很多。我最近还一直在看这个我们当年就是我跟景老师一块儿演出的，哎，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还真的不是很生嫩的感觉，就已经有了一点儿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戏就演的还不错看，就是说还看起来这个演员还算是有感觉的。 嗯 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魏老师的戏，听完海明老师的穆桂英挂帅，咱们再请魏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出戏。 它是学生时代就已经红遍宝岛台湾的京剧名角，它是创新作品和舞台上跨界成功的佼佼者，它是梅葆玖先生开山门的大弟子，是著名的梅派传人。今天京剧艺术家魏海敏做客演艺群英会，畅谈他和梅派艺术的情缘，谈谈即将为北京观众奉上的在梅边知遇专场。 挂帅的捧印当然是梅派最重要的一个戏，尤其是这个人物的拿捏啊，这个已经年近半百的穆桂英，你要怎么样的把它演出来，我们老师演的那种凝重的感觉啊，凝重的感觉。这个戏其实我在很早，也就是说91年拜师以前，我在台湾就看的录像带学会了这个戏。后来呢93年北京京剧院、中国京剧院、上海京剧院都到了台湾去了，在93年那一年都是分别在不同的时段。那么我就记得呢，当时北京京剧院演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请了北京京剧院所有的乐队来帮我们海光国剧队，当时就在台湾就演出了这个穆桂英挂帅。当时也是一时传为美谈呐、等于说老师从北京带了剧团来，然后又傍了弟子在台湾演出，在台湾第一次看到的穆桂英挂帅。因为这个戏当年是没有传到台湾去的，我们根本没有看过。也就是说我在82年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老师，有两个戏是生戏，一个是生死恨，一个是穆桂英挂帅。这个我在小时候都是没有见过的。那么所以捧印这个戏呢，它是唱的一个身份。所以我陆陆续续唱过很多次，那么每一次呢都很紧张，因为这个戏确实分量很重嘛啊。那么老师也再三的强调，这个戏绝对不能溜，你这个穿的这个靴子跟这个披这个袖子要怎么样做才能够不会让它分开，两个袖子分开就完蛋了，就很难看了嘛。然后你在台上要怎么样的掌握住穆桂英的那种气质还有气势，所以我在每一次的演出呢，我都很专注，很特别的注意到要把这个角色要体现出来。那么现在再演这个角色呢，当然心里是充满期待，因为他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老旦，相得益彰，才能够把这出戏这个杨家的这种爱国情操啊，还有那种忠贞的那种个性啊，能够体现出来。所以我想这四个戏真的是完全不同的四个女性的个性、气质，还有她们的个性以及她们的作为啊，谈吐举止都是完全不一样，你必须要把它设计成不一样，那么这个戏才好看。所以我才特别的刻意的挑这四个戏，扮相也不一样。然后呢，在第一天的这个第一天的写状跟武家坡呢，一个是吹腔，一个是西皮的部分啊。那么第二天呢，在宇宙峰有西皮，有法儿皇，然后到了这个捧印呢，又是到了西皮。那么但是慢板也错开掉了，就等于是说你在一个晚上不会听到太重复的东西。 也是匠心独运，精心设计的。 是。 好，再次感谢魏老师，谢谢您，我们也一起关注9月14号、15号的这两场在梅边知遇魏海敏梅派经典折子戏的专场演出。谢谢您。 谢谢。 希望有机会您再到节目当中做客。 好的。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会，我是一丹。 我是尚远。 那么接下来是听听弹耳朵。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安舍怒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怎么爱的就是你。 Oh, oh, oh, oh, oh. 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就是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ichael。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